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中秋快乐，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中秋的时候我们就要团圆在一起。 是的，是，所以我们直播。 哎，直播直播，我们一直陪着各位啊。但是刚刚看了一下路况，有好多朋友可能是刚刚出去玩回来，正在堵在路上，而且我们看到了好多，比如说京承高速啊，比如说是北七家桥北这边啊，还有这个京开高速都有事故发生，所以要一开始先提醒所有的这个玩回来的朋友们啊，您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注意车距，千万别开疯了啊。这个有了事故的话，您十一再出去玩去又是麻烦事儿。 是的，不过呢，在此也真的是感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在我们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通过我们车玩的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了很多中秋节的祝福，包括图片。 是的， 哎，好温暖呐。 哎，如果您现在正在堵的路上，旁边副驾驶正好有您的亲朋好友啊，您可以让他这个给我们发两条您出去玩的这几天三天小假期出去玩的一些照片，吃的一些照片也都可以，让我们眼馋眼馋，对不对？ 是的啊，多亏我们的节目不是今天晚上天黑以后 啊， 要不然哇，晒的全是月亮。 好吧啊， 不过在此也得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真的是要运用好我们车玩的大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 是是， 因为我们在这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专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一个头条，上的就是在北京您去哪儿晚上赏月最合适。 对啊，说了好几个地儿，反正还有照片配着，那一照出来真是好看。而且今天天儿这么好， 是 您到那边一定能看到圆，不一定特别圆，因为明天的月亮据说是最圆的。 哎，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吧，我对镜看天已经很亮了。 哦，你变了吗？ 反正牙痒。 好，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都会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有意思的、应时应景的东西推给您啊。来吧，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也是大家在周一非常非常熟悉的两位朋友。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十全十美，这是北京电视台一档老牌的这个美食节目啊，节目导演赵雪莲，赵导，搓搓。 哎呀，大家中秋好。 好，还有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畅销书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祝大家中秋快乐。 当然也要感谢二位啊。 啊， 那个啊，放假的时候还能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真的是不容易。 就不用感谢了，我觉得就是常例嘛。 就是咱都 不是聚在一起吗？团聚吗？ 对对对，啊，尤其杨元老师啊。 哦， 就假都没落过。 哦，对 对, 对， 每次他来正好赶上都是放假。 就为什么每次都是 周一？清明啊， 哎，啊，对， 清明啊， 哎，对对对， 都能赶得上。 还是你数的对， 是是是是是。哎，不过咱可以先聊一题外话。 嗯， 哎，赵导，哎，十全十美这节目有多少年了？ 因2002年开播到现在了， 16年， 老了。 对对对。 哎，那你们这次重新弄它有新意吗？ 哎呀，就特别有新意。 好，给你30秒的时间。 30秒。就是首先我们还是一个教做饭的节目，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这个食材要变成常见食材的家常做法。 特别好。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的厨师就是包括达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就帅气了。 嗯嗯，从装扮上， 从身材上， 哎，对对对， 说之前的都不帅气是吧？ 你现在更帅，主要是有咱们明明加入， 啊、 然后直接把我们的颜值的这个平均值就提升了。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 好，好，30秒就这样。 其实我很蜥蜴的眼神看你，其实我们配套还有新媒体端， 对 对, 对， 我们现在以前的节目可能电视上看完你能看重播、 嗯、 或者是买本书对吧、 嗯、 我们现在节目播完马上我们的菜谱就上线了、 哦、 我们的微信端呀、啊、微博端呀、啊、你等等各个端吧、 嗯、 然后都能看得着， 哎呀真好真好、嗯、因为我们广播和电视本身就是一家嘛， 没错， 对对对、 嗯、 所以希望这种联姻以后要多一些， 对、 啊、 对，不仅要多而且还要最好能生出下一代来是更好的 哦， 下一代 就不就是你看啊，现在这节目叫十全十美 啊， 以后节目就叫美食全食， 美食全食、 啊、哦，听着还是月亮的事儿。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也是有主题的，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已经跟大家预报过了， 嗯， 我们在周一正好正日子的时候，正好让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在北京东西南北赏月的又有好吃的这样的去处，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嗯、 而且我都说了咱不能说哎呀就东边多其他地儿没有，其实不是吧、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对吧、 嗯、 其实都是有的、 嗯、 包括你看像我们的编辑他是花乡的， 嗯， 我一说这他说对呀我们南边也有好多赏月的好去处、 嗯、 你看所以咱们都要跟大家聊、嗯、啊， 是的啊，而且我们推荐的这些馆子，如果您现在正在路上或者正在发愁一会儿去哪儿吃，而且天儿这么好，您不得找一个带露台的或者至少带院子的能直接就是走到外边坐着吃饭的时候就能赏月的地儿、 哎、 今天咱们基本上推荐的全是这样的地儿，而且还是好吃的地儿，大家继续来发送各位的这个玩的一些照片吧。古原草就说了额尔古纳狂欢之夜啊、哦，他可能是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啊。额尔古纳在 哪？额尔古纳在哪儿啊？ 听着像内蒙古， 反正是往北走了吧、 嗯。 现在可能正在回来的路上，又有花儿啊，又有烟花啊，还有一特美的一条道、 嗯， 那边的这个叶子全都已经黄了，提前进入到深秋的那个感觉了。 那肯定是北边冷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呀，特漂亮。好嘞、 嗯， 来吧，咱们接下来先来推荐一个， 嗯、 好不好？错错先来吧。 行，那我就借着刚才那听众说的北边、 啊、 我说一个北京特北的，离承德就3公里，翻过山道 还亲。哎，你们电视台的人就这点可爱。人我都说了今儿晚上的赏月好去处，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 哦、 赏月呀、啊、 你是按16元来的， 月上中天呀、啊、来得及来得及。 好吧好吧， 那个 车上赏月是吧。 好好的， 有一个古北水镇 啊， 古北水镇，我还真是专门去了一趟，给大家证明了确实能看见，就是它有一个，就它很大呀那个镇， 嗯， 然后呢，其实有很多好玩的，我觉得有两个特别珍贵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去很多古镇玩，比如就是中国各地的去玩，你可能买的那个纪念品都差不多，你感觉都是某宝上能买着或者义乌批发的那感觉，哎，他们那个纪念品还真是每一个小店都不一样， 对，指定批发的那是， 指定批发，他、 就是、别的地儿没有的， 他你可以自己做，比如现场扎一个风筝， 嗯、 然后带回去，现场扎一个灯笼。带回去，你还有那个小金鱼，还有小金鱼放到那个玻璃瓶子里面，你怎么装饰一下带回去？包括还有各种八音盒啊，然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店，还有可以自己做鞋，可以做包，就是那种完全是你可以那个，就是你参与进来做一个纪念品带回去。然后我觉得所有店里面，就是最可能最头疼的那个老板，就是那个卖那个就是音响店。里面都是鼓啊、镲呀、挠啊，然后每个人都进去咚咚咚咚咔咔咔，然后没有一个人买，然后我觉得那个老板一定很头疼。然后那个 开这店的，真是 对，我也觉得是开了开了这么一个店不是特别合适。然后呢，就是一直往他那个头里头走，就最高地方走，有一个音乐喷泉。这个音乐喷泉呢，我其实觉得没什么稀罕的，还限流，只能先进200个人， 因为人太多， 够200个人就拉上不让进了。我想这有什么稀罕的？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音乐还是它会吐火的，它会在后面那个一个3层高的一个古代的楼上有一个 3D 的一个动画片配合着这个水火表演，当然重点是赏月。在这个喷泉欣赏的时候，你不是很挤吗？你站着很累吗？旁边有一个饭馆，叫风客大象，电影主题餐馆，这也是我就是 没有地儿站，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发现旁边有个饭馆，上面有个露台，还有院子，有露台。然后呢，你就是吃的是什么披萨呀，还有什么那个关东煮啊这些，吃的还行，说实话，比其他那些复热一下的那个没有厨房的那些店，好吃的多，它起码是现做的。然后他们家这个露台赏月真的是非常的好，应该是那离月亮最近的一个点了。 嗯， 而且如果你早点去，你得早点去，不然的话露台也没地儿，院子也没地儿。早点去的话，先进去可以看电影，电影是免费的。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在那演碟中谍呢，然后可以看电影。 哦， 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那个老板的那个收藏的那个电影主人公的手作。就是什么蜘蛛侠呀、 啊、 那些 手膜啊什么的 些啊，对，我觉得这老板一定很有钱。我觉得这个，我看这些手作，每个就是钱呀、啊、钱呀、啊、钱呀、啊 嗯。 然后那个地方院子里头，一边赏月，还可以一边欣赏这个音乐喷泉。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地儿。 嗯 嗯， 特别好， 就是有点儿，可能有点远。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好，因为你要说古北的话我觉得还好。 对， 而且它就是无论你是住在里头还是住在外头的那些民宿啊，就是相对好的民宿， 嗯， 哎，赏月应该一点的问题都没有。 嗯， 就是那儿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多的话， 对， 可能就是你的那种欣赏感会相对差一点。 那今天晚上应该人少 是吗？ 你想 啊，对， 对吧，今天是主要都回来正拥堵呢。 而且我相信啊， 嗯， 就是白天你在水镇的感觉跟晚上 不一样， 你觉得是俩地儿。 对对， 你看像我去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小桥边上不是有一著名的网红店卖烤白薯的吗？ 嗯 嗯， 家里人说要吃烤白薯，我说那行， 这个排队 我就排队去了。我一看20个人排，我一想那还行，排一会儿吧，30分钟应该没问题。 嗯， 等还有5个人的时候我还说太好了，快到我了。然后那个卖烤白薯的就说就剩最后5个了，没问题 啊， 5个人，一人一个， 那不可能啊！ 等就剩3人的时候， 啊， 我排第3个， 啊， 没有了，不好意思，我这30分钟白排。哎呀，我天！而且他那个广场，就是沿着他那个水系往里走，他那有一个下沉广场， 嗯， 然后那有好多的池子，大家都在池子边上坐， 嗯， 那人家拉一块幕布。也看露天电影呢， 哦， 而且那个露天电影不是那种投影式的，人是真拿一个手摇的那出来， 啊， 是 对对对对， 在那儿放的。我一看，哦，地道战， 哦，那确实是那时候的片子， 还有点意思。 那个广场白天还有表演， 嗯， 有整点就有什么杂技呀，啊，还是那种真的是挺厉害的表演，不是糊弄事儿。 是，晚上那戏楼还唱戏呢， 啊。哎呦，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嗯。如果就是现在出发的话，肯定能看上今晚的月亮。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嗯，都是进京的方向车比较多， 是 出京的话， 对啊， 就你一辆。 哎，今天晚上咱们介绍这，你那是最远的了吧？好，那太好了， 嗯， 终于可以往回收收了。 一会儿咱们往回找找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是月圆之夜，中秋之夜，哪儿餐厅又好吃还能有地儿去让您坐着吹吹风啊，赏赏月的地儿。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聊聊天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1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3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1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1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错错推荐了一个特好的地儿，古北水镇啊。另外呢，来，杨老师， 啊， 该你了 啊。那我推荐一个西边， 你别跟我说灵山啊， 西边 我吓我一跳。 香山、 哦， 香山这可以吧？ 可以， 七叶香山 ， 七叶香山这个应该这二位都熟悉， 对， 就是吃西餐的，他专门这 啤酒， 喝啤酒也有各种什么起泡啊，白葡萄、红葡萄，他那个西餐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融合的，是吧？有海鲜饭，有这个德餐式的东西，也有意餐式的、法餐式的，都有。就是不是专攻某一项，说你真是为吃西餐、吃牛排，你去那儿，我觉得。 不是特别好，嗯，但是你要为赏月那个环境还是不错， 是 它是它是院子， 据说那儿好大呢。 对对对，这院子也不小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山姆勒屋，什么自助烧烤，对， 超市什么？ 山姆超市？ 不是不是，就叫山姆勒屋。 哦， 它是一大天台。 哦， 大天台，它那个自己，它在某点评上说是农家菜，但其实就是什么烤玉米啊，烤肉啊，烤串啊等等的，还是这类的东西，做的比较实惠。 哦， 然后呢，天台露台也比较高，能赏景。就是环境吧，它就是你要在8月15，你觉得一定觉得它环境好，因为你主要是看月亮。 对， 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感觉有点大排档那个感觉，是吧？就是也不是特别好的那个桌椅陈设呀，但是呢，你这个 那些都不重要， 那个都不重要。 特别的时候， 对对对， 它是有需要的。 对对对， 在哪儿的？ 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就跟着别人车去的嘛。 哦， 哎呀，太好了，博士也有这样，不是我传染的。 就是你比如说，这要是这个什么的话，哈。要是咱们这城区里头，自己去，那还好。这香山我就觉得稍微有点远，那我只能说是不太知道是在哪儿。反正香山那一片，您自己可以搜一下， 搜一下呗， 搜一下就知道。 山姆大叔就行了，是吧？ 干嘛？山姆大叔，山姆勒屋， 山姆勒屋， 嗯 啊，好好好，啊，这地儿反正也不算太，也不太近呢，是吧？ 但是你香山嘛。咱们说西边那是一个扎堆的地儿，还有比如兰溪小馆，兰溪小馆那边不是有那个吃浙江菜，有院子，但是这天呢，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在哪儿，凉得快，你比如说你要个什么，那种什么樱桃肉之类的东西， 对， 很快就容易就腻了，所以尽量点菜的时候还有一定的选择，对吧？这热菜上来赶紧吃，弄几个凉菜倒是无所谓的，是吧？ 那边那家呀什么的也行， 对对，就 那家也行 嘛。 对，另外还有一个叫蒙古包吗？还是叫什么？我具体也想不起来名字了啊。就是他们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山里边真弄了俩蒙古包 啊， 然后说哟，你们这也挺有特色呀，在哪儿吃啊？里边屋里。我说这蒙古包呢，看看。我说哦，我还以为你们类似于像九十九顶那种的，就在里边吃啊。不是不是，这是我们特意收回来的，但是不知道里边该怎么布置，我们就放在这儿了。然后他那里边吃什么烤羊，你要吃烤全羊的话，您得提前预定。烤羊腿儿，还有当地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野菜，他给包的那个野菜的，你自己选啊。他说你想包什么？我说包包子行吗？可以，饺子没问题，菜盒可以啊。你想要什么，人家就现包。 这不还是馅儿吗？都一样。 啊，是，就是很随意，就是去到那边。 你知道为什么你说到什么痛处了吗？没有粉条。 有，粉条一定得有。 你先得说出来。 有粉条啊，然后野菜呀，是吧？每个季节不太一样，就是到那儿感觉特好，旁边有您那大鱼池，我说这鱼是你们捞啊还是你钓啊？他说你要有闲心你就自己钓。然后我说哦，那好， 那你就是喂鱼去了，喂鱼就吃饱了 啊。也可以，那不过那儿鱼确实挺傻的，我刚放下钩坑就出来了。刚我说哟，这鱼可饿的，不是这就得饿一饿，就得它得放到那个凉水里边，让它稍微饿一饿，排排身体里边的一些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鱼吃出来，就是出来那个口感更好。烤鱼什么都有，那也不错。反正那地儿在哪儿？ 对，那地儿在哪儿啊？ 一会儿我查。 哎呀，这不是我传染。 你们俩今天有点像。 他刚才说蒙古包，我想起来一地儿，就是在那个就是丰台那个著名的吃饭那条街上。然后那个有一个叫巴音浩尔哇的，它是一个四层还是五层楼，它楼顶上真的搭了几个蒙古包。那个是可以赏月的。 那个是摆设吗？ 那是真的蒙古包。 就能 就是 它就在屋顶上楼顶上搭的，然后还铺了那个。好像是假草坪，但是他那屋里和蒙古包里的那个地毯说都特别特别特别的珍贵。我记得那年我们去拍的时候，我们那个摄像在抽烟，然后那个服务员就一直捧着一个烟灰缸追着他。我们开始还说，哎呦，不用这么客气，不用这么客气。后来人说我们这地毯可贵了，一平方米，就是每一平方米不是几千块钱，全是人手工织的。然后我们觉得好尴尬。然后他们家楼顶上是可以赏月的。 好。 哎， 好， 其实说到西边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特别好。 哪儿啊？ 就是在 西六环，它专门有一个出口，去那地儿叫 西六环，好像也不近呢。 大觉寺 哦，大觉寺对 对吧？ 对， 因为那大觉寺里头专门有吃江浙菜的饭馆， 嗯， 然后那里头也有喝茶的地方， 嗯， 然后您无论是喝茶也好，还是在那边啊小酌一下都好， 嗯， 而且人那儿环境也不错，在那儿赏月， 嗯， 应该也还挺好。 而且大觉寺在应该再过半个月吧，大觉寺里头那棵大银杏树 是的， 就金黄 了，嗯， 还会落一圈那个叶子，就跟人画的似的，特别圆，可漂亮了， 嗯 嗯 嗯。西边你 还有一个地儿。叫也是香山那边叫看庭前 哦， 嗯，吃涮肉的地方，我觉得这天就吃涮肉啊， 在户外就吃涮肉， 一个吃涮肉地儿起的名字这么诗意， 是他就是看庭前嘛，看着香山这个庭园之前 哦， 是吧？就这么个意思，它也是院子啊，嗯 哦，还有那个哪儿丹江口渔村， 嗯 啊，就是首先鱼特好， 嗯， 是吧？而且它本身就是在一个。这个采摘园里边， 嗯 啊，您到里边溜达溜达，看月亮什么的也没问题。 嗯， 那就是地儿大，啊， 嗯， 西边呢还有什么吗？ 西边， 嗯，我看看啊，我这儿没有特别西的 哦， 啊， 稠的也行啊。 那你要说那，我还是先说一远呢 啊， 在那个这个没有那么远，这就在北京往香河去的路上，但。确定是北京， 这不是西边啊， 哦， 东 边， 不是东边，叫火线。 好，是高速有出口， 有，就是最后一个口， 嗯， 这个口出不去就到河北了。 嗯， 然后有一个那个，你刚才一说采摘园，我想起来了， 嗯， 那儿有一片， 那对面是吧？ 不是，就是那个高老板，你记得 我知道我去过 那个大鱼头， 啊，大鱼头啊， 他们家的那个鱼头泡饼就是特别不一样，跟所有的店的鱼头泡都不一样，他是用那个。火线当地有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酱厂，从那个火线的那个酱发那个发酵的酱是非常有名的，每年有很多日本的人去那儿买他的那个酱，他是拿那个酱和各种其他的酱，因为那个大厨是一个粤菜师傅出身，他会有很多什么猪猴酱这些的去炒那个底，然后去做这个鱼头泡饼，他们家是可以赏月的， 嗯， 他那个楼后面有一个院子， 嗯， 就可以坐在院里吃鱼头泡饼， 没问题，这个也不算远。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送的祝福的同时也有推荐，你比如说像小娟就说了呀，小编也是花乡的，我们花乡二奥莱小镇呢，又有吃的又有玩的还能赏月，是的，刚才在上直播之前小编也特别提到了花乡奥莱，说那儿今天人好多的， 哎呦，花乡能去的地儿真多呀。好嘞啊，在这个想跟我们聊天，在中秋节一块儿说到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马上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院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八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活泼27岁男候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整金，中国金牌。 我们。 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也首先祝您中秋节快乐。您辛苦。 中秋节快乐。 您辛苦，您辛苦。先跟我们说说北京的天气吧。这两天天气是真的挺好，尤其是今天风又不大，而且天轻云淡的，特别棒。不知道以后几天会怎么样呢？ 的确是因为前几天是冷空气过境，刮了几天的偏北风，所以这个天呢，风一刮，那就是天就特别的好了。因为今天呢是风平浪静，就是连日秋风云吹尽，今夜皓月挂雁惊。 嚯，真的， 这是今天的天气。那么实际上今天夜间呢，还真正还不是这个特别晴朗的天，因为现在还有些丝丝的白云。所以今天如果说配上点白夜云，再看到这个一轮圆月，那是更美的一种景色了。不会，这种云不会影响你欣赏这个一轮圆月。 嗯， 今天夜间天还是不错，咱们北京，只是呢夜晚的天有点凉。我看了一下资料啊，说是今天月亮这个从东方升起的这个挂在东方的出现的时间是18:20，这个可以看到月亮了。然后到20:20的时候，是月亮冉冉的向上升，这个开始圆润，看起来是比较光亮的，好看了。到了半夜前后，是最佳的观赏期，是月亮升的最高，也是最明亮的时候。所以啊，如果说到半夜前后你再观赏月亮，咱们城区的气温就要下降到15度上下了，像北部山区要低于10度，所以。所以像延庆应该是在8到9度，所以这个时候天儿就更凉了。赏月的时候是要希望你增添一点衣服了。那明天的天气呢还是不错，明天基本上还是以晴天为主，气温呢和今天相比差别不大，明天还是报的23度。其实天气有点变化呢，是从26号到28号这一期间，因为在27号咱们是报的大部分地区报的小雨，26号是西部北部是报道的小雨天气，所以有个转阴的天气过程。那这样的话气温呢在这两天是有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2度，夜间气温呢是在12到14度之间。整个来说气温的变化啊幅度并不太大，刮风的时候是在28号以后要出现连续几天的刮风了。所以北京的天儿整体来说还是不错。 嗯， 如果说就全国来说，能够观赏到一轮明月的还是在北方，这个因为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多雨的一个天气，特别是在像湖北啊、湖南，包括河南、陕西的南部，还有四川、重庆这一带，雨量还比较大。所以今天观赏月亮还是在北方是比较合适的。这是天气的基本状况。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次祝您中秋节快乐，您辛苦了。那我们等到明天的时候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室内的啊，这个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的东向西，还有鼓楼西大街、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地安门外大街的南北双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可能都在那儿看月亮的啊。还有呢，这再关注的就是高速路方面了啊，这个多条高速路的进京方向车流增长的是非常明显。先来看一下京城高速的怀柔桥区解放村桥到黄岗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营城的路段、居庸关路段、沙河大桥到新庄桥、西三旗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窦店到房山梨园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双元桥、西红门桥到新发地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区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比较明显，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千万别着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中秋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错错。 再次说中秋吉祥， 别只看画面啊，人还得说话。 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 好啊。这个今天呢，咱们聊的是这个月亮这么好。 对对，我刚才忘了一个地儿，西边特别重要的一个地儿。 好，直接来 啊。中央电视塔。 哦， 对吧？中央电视塔，你转的它 旋转餐厅， 它你 转 点你这点去，它月亮还在东边。 对， 然后你随着它转，它逐渐往南走。 对， 然后你那个看的时候，它是360度的角嘛。我那年是他们有一个西班牙美食节啊，去旋转餐厅，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各种食材啊、配菜啊，都特别特别好。 嗯， 而且我记得那一年我是在那儿学会用火腿卷那个兰博奶酪一起吃。哎呦， 哦， 确实是东西食材特别好。很多之后再去其他的一些也算比较有名的西餐厅，再吃火腿也好，再吃奶酪也好，没他们家那个感觉。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那个环境也好，特别是这个时候。就这个点儿啊，就这个点儿，你要去那个旋转餐厅，玉渊潭的那个景色非常非常美。那个我觉得， 因为尤其这两天天儿真的很好。 对对对，我就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就在西三环那边，就是航天桥那边嘛，就在那边上到初中，一到春游秋游就去玉渊潭，后来直到上了电视塔才知道原来玉渊潭那么美。 啊，而且玉渊潭不小， 不小，那个景观非常非常好。 嗯，你想，我小时候在那儿游泳，横渡一次， 八一湖嘛啊， 真的就横渡不回来了。 是， 然后就穿着那小游泳裤， 你 得从对 边儿 再跑回来，啊、累死了。 对， 真因为。啊，真的就 哥，你是从东门进吧？ 啊，对 啊，我是基本上从西门进啊、 哦、啊，所以咱俩都属于二马一错凳。 是。 而且我觉得那个旋转餐厅上，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西餐吃不惯，它有自助餐，有中式自 助 餐、 嗯、就是自 助 嘛， 就是自助、 嗯。 其实以此类推，你比如说像电视塔、啊 嗯， 这是一个。 对。 然后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国际饭店。 对，国际饭店的， 对。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都有没有。 昆仑。 啊，对呀、啊，昆仑饭店。嗯，然后在动物园的那个应该 西园、啊、西园的开着呢， 对吧、 啊、 那个也有， 对， 然后包括像 CBD 这儿的那个国贸三期顶层， 对 吧，那个也有， 嗯， 然后还有它对面的这百悦的、嗯、 北京亮， 哎， 北 京 亮、啊、对 66层吧，应该是那、嗯这么好的天都没问题， 对， 嗯， 就是从这个时候做到晚上9点最合适了， 是、嗯、而且先从现在看夕阳西下， 对， 火烧云，然后、 啊、而且那边东方那个月亮逐渐在升起的时候， 对，啊，月亮一升啊，感觉完全不一样， 哎呦，真好！你说我们直播间也没个窗户， 有啊有，你看不到外头而已， 得换隔壁去你 啊，是， 别频率都不一样了。 来吧，咱们继续推荐啊！今天说的是这个赏景、赏月， 嗯， 非常好的地儿。来吧，搓搓，咱们继续来。 啊，我说一个三里屯的吧，就每次我都说的那个特接地气的，我也说一洋气的， 嗯、 就是有一个捷克精酿啤酒馆，然后呢，他们家就有一个大很大的一个露台， 是最近刚开张没多久的吧？ 哎，这是个新开的啊、嗯。然后呢，这个开的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里面有一个相声演员，然后带我去的。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么洋气的地儿是相声演员开的呢。 相声演员带我去的，然后我也没想到，因为我很少，就是我基本不喝酒，喝不出好坏，给我讲半天啤酒知识，说他们叫什么，他叫拉格，什么低温，什么桶底发酵，听得我这一蒙圈。但是他那酒还就喝着还就很香，他那个啤酒花的那个味儿还是蛮香的。然后他那就是他是捷克餐嘛，然后吃的那个有点偏德餐，就是那个大肘子呀。 对， 烤肘子，但它和德餐那肘子还不太一样。 它那边风味就是更偏酸，很多酱啊什么的。 嗯，然后它那个肘，主要是我觉得有最大区别，就是德国那烤肘子外皮不是脆的嘛，有、 嗯、 点像烤鸭似的，但是没那么脆， 不太一样， 没那么脆啊。就是它烤外，它外面是那个脆的那种。 嗯、 然后这个他们家这个捷克这个呢，它那个外皮是软糯的， 嗯， 和那个德国那不太一样。然后我就想起来。就真的是众口难调，我就想起来很多年以前我还拍过一个类似的捷克饭馆，然后那个一进去那屋里面放着鼹鼠的故事， 嗯， 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我们拍节目不都需要有人气儿吗，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饭点去的就没有人气儿，然后就让老板来叫朋友来给冲个人场，然后那天打电话打半天都没人来，说吃不惯这捷克这酸的 啊，是你这就是这个就是你说那家捷克我也知道，就是原来也是说跟他们家去他们家吃饭，后来老板说要不然就是因为好朋友关系、 嗯、 说我带你们去别地儿吃吧， 然后我们在那拍片子你知道吧， 酸的吃不惯， 对，然后那个、嗯、一般我们拍谁家老板都会很热情的请我们，就吃个工作餐嘛，也你就那老板自己想半天说你想吃什么，我们这条街上什么都有，我带你吃，你是不是喜欢吃火锅， 对， 我带你吃火锅去、嗯、我说就在你家凑合凑合得了，他说我们家的饭我自己都吃不惯， 但这家应该我看着风评还是不错、啊、 这家呢 就是比较习惯了， 就挺好的、嗯、就是至少我觉得还真是不错， 能吃得惯， 嗯， 吓我一跳，我一想我天哪，原来生意这样，那 不是一家，不是一家， 不是一家。 是是 啊、 我说，我理解以为是一家。我说那能扛到现在，那真子弹充足啊。 是，但它主要就是，中东欧地区的人去吃，因为比较地道。 哦、 就是为什么在三里屯，就是离使馆近，所以大量的就是本国人去吃。 嗯、 那要不然真的就那个风味，我觉得在哪儿都不是很好适应。 我再说一个题外一段子，就是我们好多年前拍的那个放着鼹鼠的故事那个馆子、 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他说我们这个真的太地道了，在北京所有的捷克人几乎能来就天天来我们这吃饭。 嗯、 说那你也行啊，你就为他们服务就行了。他说全北京的捷克就200个人，连大使在上就200个人，然后里面有一个文化参赞的夫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说算上他们这一家的也就才200人。 其实捷克真的好漂亮， 对对，布拉格嘛， 真的真的。我倒是觉得，比如有机会，比如像小胖跟他爱人啊，包括杨元啊，真的，就比如说，啊， 为什么没举我的例子？我也可以去啊。 赶寒暑假的时候。去那边看， 对对对， 而且不光是布拉格，就是包括它的就是很著名的，比如说它的洗温泉的那个地方等等，包括007 对 皇家赌场的取景地， 而且布拉格动物园是中东欧最大的动物园，比莫斯科动物园还好。 这个我都不知道 啊，这个布拉格动物园是特别值得一去的，也 里头有鼹鼠吗？ 那不知道， 不是鼹鼠吗？ 念燕嘛，但是我们老百姓就不和您这个金话筒讲老师掰着了，什么玫瑰呀、啊。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矿泉水， 啊、 不是 对对对， 温泉特别有名， 所以它啤酒就好喝。 对，它那边的矿泉水就是可以直饮的， 嗯， 就是很多地上都有一个水龙头，啪一摁，它往外滋、那矿泉水，你闻就是矿泉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热的那种，你可以直饮。然后再其次，它真的是卖的瓶装矿泉水，那是美容的。我先是还说矿泉水，你就打一个哈所谓的概念， 对对对， 还真是美容， 真是有效果。 据说咱们这边很多的美容院花重金从那边进，在美容院里卖，得七八十可能都不止一瓶。 哦， 后来 洗脸用吗？ 喝 啊， 就是排毒养颜。说那个喝完了以后真的纯天然腹泻，就是你喝完了哦就拉肚子 啊、 喝完了 就 拉、就 是排毒， 是的， 就是排毒。 那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不，但是这个是纯天然的、 哦、 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哦、对对对、 这个据说很火， 而且捷克的啤酒特别有名， 是的是的， 捷克啤酒那年我喝过一款那个捷克啤酒，是一几年的，2015年还是2014年的冠军酒，就是全世界那个啤酒排就是工业啤酒里头评比、它是那年的冠军酒，就是捷克的啊、还是。 但好像捷克就和德国跟啤酒的那个渊源特别 的 深厚。我去了他们这个店，然后听他们讲，就我就是个啤酒小白，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那个德国还为了啤酒还立了法，就不允许往啤酒里面掺啤酒花水，就什么什么就之外的东西，只能有啤酒花水。还有什么 不能掺这两样啊， 不是，就只能掺这两样、就不能掺就是这两样东西之外的麦芽。 好， 然后那个正好捷克的这个就是那个精酿啤酒，它也就严格执行了这个标准、所以它的啤酒真的挺好喝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干不过美国啤酒吗？ 嗯、 就是因为它什么都不让掺，所以口味完全一样、后来为什么美国自酿啤酒那么牛呢？是因为人什么都往里放、就是所以它有很多的风味出来了，这就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 就是等于是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坚持那种手工啤酒，他严格规范自己，按工业化的工业啤酒的标准规范自己那手工啤酒，但是美国那儿完全不管、然后就反正这时代不同。 好，啤酒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哎，听 我还没说那个店的地址呢， 不用说了，你都吐槽了、都不去了还、 不是那家，不是那家、 不是那家， 这是一个新开、 我的天哪， 我一直以为， 明明你最近没看朋友圈吗？你不知道现在这家开业了， 真的很 火， 很红 啊！叫什么？ 那人气很旺， 捷克大叔。 不对，这个店的名字我还专门查了字典，叫威尔塔瓦，因为威尔塔瓦是捷克的一条河，相当于中国的黄河，它的母亲河、这个饭馆用这个捷克的母亲河来命名，它是非常有自信的。 就在三里屯是吧？ 在三里屯通营中心三层。 好， 有一个巨大的露台。 好，特别好，特别好。 听你们仨聊捷克啊，就是特别恍惚，我想起了一位老师，就是有一个过年的小品，他说的是堂客，跟你们口音特像，感觉就是，哎呀，这捷克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捷克都是捷着捷着走。 来，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告别了捷克，咱再说说别的点。 是的、啊、我们接下来要说说网球。 啊啊，这个好跳跃。 那 捷克有一特出名的选手啊，嗯，对不对？是谁我就不用说了吧， 那他们俩都不知道 啊、哦。好，反正大家去看，喜欢网球的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有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好了，那咱们再说回来，刚才错错说了三里屯，当然三里屯 很多很多 的，有很多啊，有很多啊， 那里花园 啊，那里花园是吧？那里花园那个它专门有一个露台是 顶层， 九楼六层 叫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阿瓜边上 啊，对对对， 啊、不是阿瓜边上，米嘎斯边上 啊，对， 米嘎斯边上。 他不叫米嘎斯是吗？ 是不是米嘎斯？我去 米 嘎斯吃饭，我没在那儿喝过酒，但是知道那儿是不很不错的。 好像就是米嘎斯， 是米嘎斯啊？好吧， 好久没去了，不太知道。嗯、反正那一点还不错， 包括那个，包括 跟我也没关系， 包括红街那个巴伐利亚啤酒花园、 啊、 那德餐的那个、 嗯、 那个大露台， 对对对对 我那真好那个、 嗯、 啊，而且喝啤酒吃大肘子， 对， 你在那儿，我觉得你要吃了那肘子之后，你一定不会觉得冷。是吧，太热量太高了， 第二天都撑。 是，然后包括那个离咱们这儿很近的那个申德勒， 嗯， 申德勒他那个院子，日坛那个 马路对面 的，对对对，日坛那申德勒，申德勒叫加油站吧，还是驿站？ 申德勒加油站， 加油站啊， 就在日坛公园的 东门 边上 啊，东边啊。 那那个生意好火的， 那个真的是又做的，我觉得比说实在比很多地方都好吃，而且那个。啤酒量也大，那杯子举起来，你想碰个杯，反正得练， 得有点臂力、 啊。对对对，他们家我觉得也是烤肠、烤肘子，也就是酸菜、 嗯， 就是这类的东西。 好像就这几什么店，只要是这个都是。 你包括昆仑饭店，基本上那个德餐也 是 这意思。 肘子、香肠、嗯、 酸菜， 对，腌黄瓜、 对， 土豆泥， 嗯 嗯，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这边上那个长富宫。长富宫那边有一个庭院吗、 哦？ 一个 花园， 很漂亮的 日式烧烤。 对， 他其 那是自助， 自助 。 嗯，那个也不错。那个上次没带你去， 我知道 啊。然后 上次我们几个去了， 嗯、对对对 啊， 嗯， 挺好。 听说反响特好， 我也没去。 嗯 啊， 说下次再也不去了。 因为它边上有水系、 哦、 啊，据说那水系里头他们养的是鹅呀，还是鸭？ 鹅 哦，是鹅、嗯、是吧？ 加个天字行吗？我们说的跟农家院似的， 大白鹅，反正是 大白 鹅， 对对对，大白鹅、 啊，天鹅，谁在那里边养大白鹅呀？ 反正是白色的鹅， 反正已经驯化了，就是天鹅也驯化了， 鹅， 因为你知道这个，它这个花园其实是有讲究的 哦， 因为它这个长富宫不是合资企业嘛，在日本本土那个叫新大谷酒店嘛， 嗯， 那个园子是很多人去，外国游客要去那儿参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式庭园。 对， 我去过那个新大谷的时候，还赶上好几波婚纱摄影。 哦， 那就是都是一个企业在这边这庭园也是修的还是可以，没有东京那个那么好，但是也是还是可以。那种景色其实赏月更好，我觉得。 如果能够坐在那个亭子里头， 那是不让上的。 喝点小酒，弄点烤串， 那就太高级了。 是， 但是至少。你在院子里吃饭

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此一处为佳。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中秋快乐，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哎，中秋快乐，中秋吉祥，我是雪莲。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祝大家中秋快乐。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门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您的真实手机号码加上您真实的姓名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抢票了，我们是两张票给一位朋友啊。好吧，今天咱们说的是赏月的好去处。 是是是。 刚刚咱们说到哪儿来了？ 东南西北都提。 主要、 我突然想起个事儿了， 一开始 我这两天翻那个史料看到乾隆时期的月饼馅儿。 乾隆时期的月饼馅儿有五仁吗？ 啊、没有五仁。 有自了红自了白吗？ 啊、有。 你看。 哎，说说都有什么馅儿、 乾隆那个时候吃月饼吧，主要是关键皮儿是不一样的。 哦 啊，跟现在咱们， 是苏式的还是？ 不是，不光是苏式的，它是这样，它咱们现在过去老字号点心铺子分三类，一种是满式点心，一种汉式点心，一种清真点心。它全有。 好、它全有。 对，它全有，它基本上有这个奶油和面的，有香油和面的，有大油和面的。它 那还真是。 你看这乾隆。乾隆26年啊，26年8月11日，这个于妃就五阿哥他妈跟颖妃给皇上送了，皇上跟太后，他当时在那个，这个避暑山庄，正打猎玩呢，然后呢送了每人200月饼， 200个月饼， 他还往下分呢。 啊，一共五种啊，这只是乾隆收到的礼物而已，两个妃子收到的礼物。 哦哟， 啊，你看啊， 可比我收的多多了。 有这个奶酥油枣馅月饼，就枣泥的嘛，但是奶油起酥的，啊，然后还有呢，这个香油果馅月饼，这就是香油的，这是咱们熟悉清真点心。 果馅儿是？ 果馅儿，我现在 果子吧， 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果子。不知道是什么 煎饼果的， 嗨，那不是那个啊， 肯定就是坚果类的嘛， 坚果或者 类似于花生啊， 对对对， 什么核桃啊， 啊 也许 啊，然后还有椒盐芝麻馅儿，然后香油豆沙，就是这个豆沙馅儿的，但是这是这个什么皮儿的，这个清真月饼那种皮儿的，还有猪油松仁果馅月饼，各40，这个皇上跟太后一共收了，各收200。这只是收到的礼物、然后还有乾隆28年，这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令妃同志是吧，跟于妃俩人，知道两天一共吃了多少月饼，猜猜明明 两天一共吃了、 就是他这消耗了，不是说一定他本人吃啊、 明白就是送什么的、 不反正他两天一共消耗了多少月饼，你猜猜， 怎么也得7-8千个， 没那么多 好了 800，我因为我看人还说呢，不是8个，不是80，而是800。 哦， 现在按现在人就真的理解不了呢。 就肯定他还往底下， 他往上赏，对。 会不会他那月饼做特别小啊？你看那宫廷芸豆卷儿，就指甲盖那么大。 哦不，他们宫廷是有大月饼，特别特别大的那月饼，就是跟那像是那个开粥厂里说的似的，拿榔头往下敲的那种啊。而且它是有中间是。中间是这个什么嫦娥奔月的那种、 就有图案的， 有图案，中间是有这个的，边上有其他的主题图案，然后赏边上的跟赏中间那部分的还不一样，这个说明这个待遇还不一样。 那当然 啊，这中间那个它是按这个赏人的时候，它是按这个图案切割然后再分出来一个相对完整的图案。 那其实跟现在类似嘛， 对对对， 你比如说越往边上可能面皮儿多、越往里那就馅儿多。 对对对， 那我喜欢边上的，我不爱吃月饼馅儿。你再其次， 所以你那位分一直上不去嘛。 你看 照常在。 你看像吃蛋糕，你比如说过生日什么的， 嗯嗯， 那比如说长辈啊或者什么可能啊吉利画的那边、啊、 对对对， 或者说图案好的、嗯、都得给 把那寿字儿、 哎、 那个桃什么呢， 是的， 对，就是这意思，嗯嗯。 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蛋糕每次切那个寿那个桃切下来都会倒，然后就造型就没了。我觉得这个蛋糕厂应该好好想想。 如果宫里的太监也是这样的话，他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十六元他也是看不到了，起码得挨点板子吧。 正好、聊到月饼的，可以说说这两天吃的什么好馅的月饼了。 我是三天吃了三种馅， 火、 就不是。就早上吃了三个，我正在不是瘦身嘛、 嗯， 然后每天早上我就说别都攒在这个中秋节当天吃了， 嗯、 那热量太高了。 是 第一天吃的我一直特别钟爱的老鼎峰的月饼、 嗯， 哈尔滨的。第二天呢吃的是那个美心的流沙，第三天呢吃的是一个鲜肉的月饼， 嗯、 叫酥什么来着？名字我忘了啊。那鲜肉月饼呢，我专门还放在我烤箱里边， 必须得烤一下。 最后真的哎，我就发现、因为之前好像前两种啊吃的有点年头了，就 意思就是还得带肉的。 对，最后因为那一次我们晚上 吃 饭 醋心 啊，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吃那个了、但是我不是晚上那个什么，我就说碳水我就不吃了，但是一直在想着、最后我说诶、这儿有一鲜肉的，我去叮一叮、真好吃， 好吃吧、 真好吃、就那里边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做的，因为看不出来它除了肉还有什么，也不是韭菜也不是葱，但是怎么加的东西就真的吃不出来，就觉得哎呦真是很好吃，里边也没有那种我想象的一窝水啊，没有，吃的也不是腻， 它这出不了一窝水，它不是包的， 是啊， 是吧？ 就是就总之这次让我、就是今年让我对这个鲜肉月饼有点畅想，而且那一天我们周六直播的时候 ，Ducky 给我们发说、那个咱们村的稻香村的那个、那个月饼鲜肉的月饼不是说现烙的吗？ 嗯、 对，没有了， 没有了， 全部卖没了，那几个、只有几个地儿全部卖没了、 啊。 然后我就说，哎呦，等明年再开卖的时候，我一定得去尝一尝稻香村的月饼、就是那个鲜肉的月饼到底什么味儿、这一次我吃的是一个南方的品牌的月饼，也非常之好吃，哦，赞极了。 那我最近也是觉得鲜肉月饼特别好， 是啊， 我吃的淮扬府的，那现烤出来的确实是香，然后它那个肉馅里头，它那肉馅不是很多南方那个鲜肉就是白的，不是搁酱的， 是的， 不是搁酱油的那个， 的 它那搁点酱油，然后肉馅里还有点芝麻香， 酥皮儿门钉肉饼 啊，对对对，就是那意思，那 大小也香， 那个酥皮儿还特酥， 是是 是， 然后还吃了两个，就是有朋友在云南自己做的，这个 云腿，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鲜花，但是还是得有肉，那个鲜肉那个。 来，老赵， 我其实就是个月饼。我知道 你肯定吃的都不是带肉的， 吃的素馅的。 我吃了两个礼拜月饼了，然后每天早上早点都是月饼，然后那个当然是非常感谢大家都想着我给我送来各种各样的、但我觉得就是今年我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年纪，然后就很宽容了这个口味。我小的时候是一口月饼都不吃，后来慢慢的爱吃皮儿不吃馅儿，现在我觉得馅儿也挺好吃的了。然后我觉得我吃的最好吃的是一个素油起酥的，然后中间是一个很圆很大的一个那个蛋黄酥、蛋黄月饼，真的挺好吃的。然后那个月饼真的是我就全一盒真的是全吃掉了。然后还有一个月饼我觉得也挺有特色，是山西人他们自己做的那种，就是有点像应该是猪油做的吧，就反正这还很香，也是你拿那个微波炉叮一下就特别香。其实那馅儿是什么我都没太吃出来， 红糖的吧，山西那边有那个红糖、 它有咸的，我吃那是咸的、就不知道是什么馅儿，我也是吃不出来，但是然后挺好吃的。而且就是还有那个月饼，它那个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原来那月饼馅儿特别特别的硬，但是好像从头几年开始月饼馅儿都是软的了，就像我这种牙口都能咬得动，我儿子那样的也能咬得动了。 姐们儿，你是多少年没吃月饼了？ 我真的是吃了年纪变大了以后， 自从我成年不成年都说的有点自从我15以后，我估计吃到的月饼馅儿就是越来越精细了，我想吃点那种稍微糙一点的馅儿都吃不着了。 嗯，你怎么感觉 打得特碎？ 就这两年才开始吃到软的馅儿呢？ 就是以前我是一口都不吃，它可能早就已经改良了。 它是跟80年代对比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哎呀那个月饼实在是，而且今天特有意思。今天我说到刚才上节目前还跟博士说呢，我说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月饼，有一个很大的盒，垫着特别沉，我还想着哎呦这个真是过度包装了，这个别那么大一个还挺沉，就打开一看里面有这么大个月饼，是一块月饼你知道吗？就比我的那个脸还大，就 是 个护心镜你知道吗？然后我和我儿子纷纷拿着照了相，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饼我现在还没吃完呢，吃了好几天都没吃完。 今年也是，今年有一位朋友给我送的是那个御茶膳坊的、 他 们有一个、 对他们 也 有一个特别大个的， 特别大个， 特别大的一个月饼， 对对对， 嗯，就像切蛋糕一样 呀，那都不一样。我好朋友送我的那个是要自己 DIY 的， 哦，自己做还 太费劲了， 就是、馅儿分着送是吧？ 不是，但是还真的是很好，就是他那里头就是，就比如说都有专门。一个一个小瓶子，我先是以为化妆品似的那个，它里头比如说食用的这个，食用的那个， 那还挺有， 然后晶莹剔透的 就冰皮儿的吧？ 不，你是要 DIY 的，就类似于比如说你上头要撒的东西呀、然后什么，它是不同颜色的。 您做了吗？ 做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专门有一模子。木头模子、 哎，这个好哎， 然后还专门有一个跟大拇哥这么粗的一个木头棍儿，就是擀面棍儿， 呵， 这个真好。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然后还有那种可以放在烤箱里的托儿 哦， 然后底下那层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的馅儿和做这个的面。然后你就可以跟家里人自己弄、弄完了包好了放这托里头放烤箱里烤， 这有意思、 然后弄出来以后、可食用那些晶莹剔透的那撒、好漂亮的， 是是是， 能做几个呀、 反正我按照说明书做了6个，但是都不大，都这么大个一个，还挺好的。 我去年跟 好玩啊， 真好玩。 我去年跟那个稻香村他们那活动学做的那个酥皮，就是那翻毛月饼，他那个馅儿给的特别特别好，那个玫瑰特别特别香，但是呢自己不会，就包的时候不会弄，包的时候 馅儿漏了， 不是馅儿漏了。是还没到漏的程度，那头反正特别皮儿特别薄，一头大死面疙瘩的那个感觉 对，我今天吃的最特别的月饼应该是我儿子亲手做的。 哎呦， 是在学校吗？ 对，学校里做的，然后。你放学了接回来就特别献宝一样，妈妈你打开我的书包数学口袋里面有一个大惊喜，然后打开一看里面是个月饼，还挺好看的看着，然后他就让我吃，然后我还有别的那个家长，我们第一反应都是问你洗手了吗，你做的时候洗手了吗，然后我们其实都不太敢吃，不知道小孩做的能不能吃，熟了没有什么的，但是非得让我吃，为了怕不让他伤心，我就大胆的吃了一个，我还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还挺好吃的，是那个豆沙馅儿的，然后是冰皮儿的，上面还压了一个小模子，有花儿。 好吃不好吃单说，是孩子的一份心， 没错。 对，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刚刚才知道他还要写一篇关于做月饼的作文，现在我来直播，他就跟家吭哧吭哧写作文呢。 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也都说了，提到了鲜肉月饼，比如说3640都有说了，上次节目你们就说了稻香村的现烤的肉月饼，前天离我们家最近的和平里店我都去买了，真好吃，现在再买下架了，哎呀我能买到太幸运了。 对，董也问了，说北京吃鲜肉月饼的饭店想吃那种刚做好的，那您就去淮扬府吧。 淮扬府 正好， 对， 油盐精 梦也有吧， 游园惊梦应该也有 、 应该这日子口应该也有、关键是今天也淮扬府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能赏景的地儿， 对对对， 刚刚 他那大露台， 对，错错说想坐亭子里边有点那种感觉，人家露台上正好有一亭子， 我在亭子里喝过茶， 对，但是就是这天到晚上可能会稍微有点凉，您看看就得了，但是那鲜肉月饼是真的 真好吃， 真好吃，看着就好吃。 好了，月饼咱们就说到这儿呗， 对 啊，月饼就对，还得说赏月的地方， 赏月的地儿，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说要坐到外面吃的，还就是火锅最合适了，因为不会凉。然后我推荐两个吃火锅的露天那个露台吧，一个是在那个美术馆后街那块儿，然后有一个北门涮肉，然后那个他们家有一个露台。二楼有个露台，可以一边那个赏月一边吃那个涮锅子，这肯定起码不会凉，对吧？可以想吃几点吃几点，只要是开门。然后 还有一个吃涮和烤的地方，就是那个老冯烤羊蝎的鼓楼大街那个店，他那个二楼也有一个露台， 嗯， 然后那个也是不会凉，就可以一直吃。 对， 但是这些露台可能也就一桌两桌啊，什么您得提前订，要不然可能 还行，有个 特别的时候 应该，嗯，对， 是吧？ 对对对。嗯，是得提前订，而且就是好多露台都是晚上九点以后才开，八点以后才开，它白天也不开。 也是， 嗯， 因为就是这种露台啊，我觉得也就吃烧烤涮， 对， 可能还好一点，因为现在早晚的温差有点大。 对，我刚才不是说那个那个竹溪小馆儿，就是这问题，兰溪小馆儿就是这问题，他吃江浙菜吧， 就是一上就凉了 ， 只能点凉菜， 嗯。 点几个凉菜，点盘月饼， 然后门口吃个煎饼，再进去。 我， 哎，说起火锅来 啊， 咱们钟爱的那个网钢博也是有露台啊， 对，是有， 对不对？ 那个你不是上周说了吗？ 上周说了啊， 嗯，你们那个霄云 就是霄云街的这排饭馆前后的都可以有。 周一我没来啊，正好我反正得说一说，推荐一下，那露台有多大？ 是是是， 上周一我确实没来，确实没来吧？ 对啊，你没来啊？ 对，我确实没来， 你来照个相啊？ 我想起来了，对，确实没来 啊。 然后我们去那边，每次去吃什么小酥肉啊？ 嗯， 可能老在节目里边说，大家都已经非常之熟悉了。 嗯， 但是确实是难得的。目前如果在北京数五家特别好吃的重庆火锅的话，一定有它是有一席之地的，就是它食材太好了啊， 而且它那露台特洋气。 对， 嗯， 对。 它不像那个很多火锅店就觉得里头油着麻花那种， 对对对， 那种感觉。 而且人设施还很完善呢， 对 对， 对 不对？你这个怕蚊子咬的，人家有那纱帘，旁边还给你弄的那个驱蚊液，你可以呲呲呲，对不对？反正那个也是一个。 我记得上次天还凉的时候，咱在那儿吃火锅，就你一人穿短袖。哎，结果吃着吃着就没事了。 你们不都脱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很有远见的 啊， 对不对？ 是是是是。 来来，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继续说北京哪儿的这个餐馆啊，这个有露台的，可以赏月的，而且很好吃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来，继续来找好吃的好景色可以看的地儿来。这个搓搓 要说好景色，我就有个地方庆云楼。哎，先不说吃什么，它那个靠窗那一排 是是是， 多漂亮啊，对不对？而且这个时尚还赏月，应该是还是一个老传统的吧？ 是， 然后它还有一个大露台， 嗯 啊，而且吃的也很丰富嘛，可以点鲁菜，可以点越南菜。 我都不知道这地儿， 算是个老字号， 老字号， 老字号。大概100年前就歇业了，后来据说是他们，因为22年歇业的，好像是，那真是快100年前了。然后后来零几年时候恢复的零几年时候恢复的， 挺好。 他们 我相信今天晚上，你比如说像北海，不是北海，就是什刹海那烤肉的船， 对对对， 肯定特别火， 没有 肯定的， 是 包括孔乙己那附近的， 对对对， 也有露台，也可以。 什刹海那边多着呢， 多着好多， 只要不怕冷， 还没那么冷吧？我觉得 分吃什么？ 对， 真是，我觉得就火锅和烧烤最合适、 哎。对，真的是很合适。 嗯，哎，我知道为什么青云楼开那个越南菜了。因为越南菜有很多凉的可以吃，你鲁菜你的凉的对吧， 都是为了赏月才开的馆子是吗？ 好，来庆云楼还有什么、 那我再说一个，那个就反正就是也是庆云楼斜对过大金丝胡同后海十六号、 哦、 私房菜 哦、 也是露台，你这就等于是屋顶嘛， 嗯 啊、也是能赏月，但是菜呢就是还是这问题、哦、 就 是就 你别太在意菜。 不是不是， 容 易凉， 凉 哦、容易凉，嗯 嗯。哎，那我也说一私房菜馆，那个在那个是李氏小学，就是灯市口小学李氏小学校区，边上，应该是81号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四合院，但是也没有不是那么庞大，但它的该有的屋子全都有，它有一个院子，然后你可以坐在那个周围都是爬山虎的那个藤啊，然后坐在那个小院子里面吃饭。就是非常好、 嗯、 他那个菜都炒的是就是京味菜吧， 京式小炒、 嗯、 对、 嗯、 京式小炒，可以喝茶赏月亮、 嗯、 非常好，他每天就那一桌 哦、 嗯、 其实像这样的地方就尤其是小院啊， 嗯， 中午饭在那儿吃、 嗯、 就尤其是像现在啊、 嗯、 天儿特别好， 对、 嗯、 然后中午呢不冷不热， 对对对， 晒着阳光、 嗯、 而且那儿有爬山虎啊藤蔓、 嗯、 哎肯定 好，而且照相特别漂亮，就是我在那儿下午去喝茶去了，然后那个现在不是咱们北京改造吗，那个地、那个电线都入地了， 对对对， 上面没有电线了，你就看那个天就是 干净， 对，干干净净的 一张蓝天， 就是 然后有 天际线吗， 对，有鸽子呜一会儿飞过来、 哦、 呜一会儿飞过来，然后那个翅膀还反着光，特别漂亮， 这些地儿不老少的，你像西河雅苑， 嗯， 像、 啊、 白家大院， 对， 五代阳关，花家怡园，都是这样的一个、 啊、对，五代阳关， 五代阳关的大包子可好吃了， 对对对， 是粉条的吗， 不是粉条的， 我真记得不是粉条的， 但是也好，可好吃了。 哦， 哎，我最近搜着一个特好的。就是粉条的包子，一会儿推荐给你啊。 好，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院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万。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是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继续来找好吃景好的馆子啊，来， 嗯，我说俩串儿的地儿， 好， 对吧？这个你可以吃， 现在搭， 跟现在搭。那个昨儿我还吃了串儿，但是在屋里头、就是说俩地儿，一个是冰城串儿吧， 好， 这个大家都熟悉，北京那么多店，但是右安门那店它有露台，那个甭，我觉得不用介绍吃什么了，那。种类很多，它那个 对 就是种类丰富， 对 对吧？还有一个叫 点点都挺好吃， 就右安门那个店是有露台，你这会儿去撸个串喝个瓶啤，挺 舒服， 对吧？还有一个地儿离那儿也不太远，叫串门王府， 哦， 在那个十五中那边，就是唐人亭西门，就那附近，那边它也是有一大露台的，它也是吃串的地方，烧烤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这有露台吃串又便宜又有这么好的景还是合适，是吧？ 哎呦，我发现就这几年啊，就是原来就咱们也不能说传统不好吃啊，都好吃，就比如像咱们原来说的那个，比如什么99顶毡房啊，然后包括那个北三环到四环之间加油站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大熊西蒙炭烤羊腿 啊，对，类似这种店，哎，都很火。但是就这几年，我发现就是叫什么撸串啊，串什么什么，就类似这样的店，哇，天特别多， 对， 而且生意都特别好， 对对对， 一年四季都好，没有淡旺季。 冬天还是夏天最那什么，你营业面积大了嘛，对吧？营业面积大，冬天谁去露台啊？ 也是。 你过了十一，这机会估计就得等明年了。 对， 我真的觉得要是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在外面烧烤也挺好的。 嗯，这是两回事儿，就是下着鹅毛大雪，你露天泡温泉没问题。 对，你要吃串呢，它容易越吃越硬，就厚的就冻住， 肉都拧上了。 哎，对对对， 好， 吃着火烤 行，咱们先说到这儿啊。小胖刚才不是说你最爱吃那大包子吗？你不想 推给他了？ 他把那个 推 给我了。刚才我想叫个外卖，一会儿下直播就可以吃，他不给送。 其实那包子是小胖自己做的。 真的吗？ 不是，我自己做的那个也不错。我发给他的是我最近吃了一个还不错的包子，就是尤其里边那个粉条的那个馅儿，哎呦，巨好吃！哎，对，我说了给你带粉条，忘了。 是啊，不是带粉条，粉条我们家有的是，是带做好的粉条馅儿的包子。 哦， 人气多清楚，多瓷实。 好了，这事儿就当没发生啊。过了，那来， 太没诚意了。 来继续， 我再介绍俩那个，就是咱们吃完了之后。晚上再深夜一点可以去， 明白，就是二刷的地儿呗。 对对对，二刷的酱酱，吃甜品的地方。而且呢，吃甜品。 晚上还能开门吗？ 开！我有时候我第一次去酱酱是晚上10点从家出的门。 他那是越晚越热闹。 对对，他那个 够辛苦的 啊！不，他现在开分店了，在前门那儿也有一个了。都是带露台的， 是在北京坊那边吗？ 对，北京坊， 对对，北京坊那边。 然后那个一个是在那个机电院里头，机电院里头，我前两天上周去的他们家那个机电院那个店，你在底下点甜品，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酒，有各种什么起泡红酒、干白鸡尾酒，什么都有，而且呢还有就是弹唱的这个表演者。 哦，吉他的那种。 吉他的，对对。我上周上上周看的是俩女孩在那儿弹唱啊、 嗯 反正那个整体环境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嗯、 是 是是 吧？酱酱那个 是是 那个，而且他那个甜品也比较新鲜。 嗯 都是听着名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比如法官啊、修女、嗯、啊那个哎、这山竹破坏者、菠萝破坏者，你大概能知道是什么、 嗯、 什么味儿的啊，包括马卡龙也都是比较葛的那种风味的啊、 嗯、 然后你吃这些东西再来一杯酒啊什么的不算贵。 那你包括北京坊、 嗯、 像 Mr. 那 啊 ,Miss 那啊。 哦 ,Miss。 Miss 那像话吗？她是那女士。 她、哦、要开个分店。 哦, 哦叫 Miss 那是吧、啊、 什么 Miss 那、 啊。Miss 那对对对。 风景也很好。 包括那个北平花园。 对。 都是这北京坊上头的。 对对对、 啊。 那个前门那一带有好多这种带露台的，什么皇家驿站啊。 嗯。 他们都是那一排都有。都有一个顶层可以开放。 嗯， 他刚才说你说那个，你说那个酱酱 啊， 不知道那个什么菜是名字。我说一个，一看这个菜你就知道它是什么的。有一个地方他家有个菜，我专门打出来了，因为我背不下来，叫烤鲜油青瓜柚子沙拉配泰式南京酱。就这家的菜都是这种风格。 哦， 其实这个不叫菜名。这个实际上 配方是吗、 哎？配方，他把配方说成了菜名， 这叫学名 啊，学名 对吧？因为你像那个这个，我听这一点都不陌生，清康熙粉彩 哦， 什么缠枝莲纹，花鸟图案， 跟刚才他说那吃的月饼不一样 啊、 嗯，香油莲蓉，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实在，这个饭馆叫目录，它有一个很漂亮的露台。然后就是吃的就是这种风格的菜、 嗯、 就是这个 亲，你还没说这饭馆叫什么呢、嗯、 叫目录啊。 哦，就叫目录、啊、 就叫目录， 但不是那个咱们看那书那个目录， 穆念慈的穆，然后福禄寿喜的禄、 啊、 叫目录。嗯，然后他们家这个在一个胡同里头，然后基本上就千万别开车去、 嗯、 这个胡同的名字呀，新四胡同，是那个东四十二条和这个新胡交叉的这个路口东北角、 嗯、 门口有一个很好找啊，它门口有一个雕塑，是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嗯、 好像是个猫，因为那个耳朵也长在脑瓜顶上，它是很胖很胖。 长在脑瓜顶上的动物多了， 就是反正很像猫，这个大肥猫感觉、 啊、好好好，大肥猫。 然后它有一个屋顶，它的那个屋顶还特别有意思，它那个露台吧装的还挺精致的，然后周围你坐在上面的话，周围全是那种老式的那样的屋顶、 哦、那很漂亮， 尖顶。 对，就好像你在飞檐走壁一样。 哦， 然后我每次都有那种错觉，我可以从这个屋顶跳到那边那个屋顶去。 哦呦， 那你应该改名，就不能叫赵错错了 啊， 你得叫李三。 哎 啊，就邪不压正。 飞檐走壁，哎，我觉得就是，其实很那个，这个餐厅很火的，就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口味的菜。 嗯， 但是我是特别喜欢他那儿那个感觉，特别好，就好像坐在屋顶一样。 好，哎，说起这个，我突然又想到有一地儿， 嗯， 有好多都可以选，而且现在不是天冷吗？ 嗯， 有可能大家比如说吃的正起兴的时候、 嗯， 或者说要中间休息的时候， 嗯， 出去一看月亮在那儿呢，就出去赏个月也非常方便，就是国贸的三期， 对、嗯、对、 嗯、对， 关野街呀，什么 那个米嘎斯、 米嘎斯啊， 福楼比罗斯。 对，福楼也好、 啊、 还有那个什么爵士，还叫什么来着，反正那一溜、 啊、对对对、 啊、所有的全部都是正朝着那个、 嗯、 三环， 对对对 对， 三环的那个 玉石一四一六也可以、 哎、 然后三五堂、 嗯、 而且三五堂它最里面有一个通天的一个大玻璃，就跟那个楼一样高的， 所以它应该是最、 就是、 最南边吧， 冲着那个央视的那个，我在照过相， 嗯， 就是非常漂亮的。如果月亮刚好，因为我没有东南西北的概念，如果月亮刚好在那个方向的话， 就是现在嘛， 就是这会儿， 就是现在， 再过到九点八九点就够呛了， 转过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照相还是很漂亮的。 嗯，这些地儿都可以选， 嗯、 对不对？ 你要说地方漂亮，我推荐一个，但是我没去过。 嗯， 一个叫什么，在七九八里的叫植物园， 嗯， 那个、 哎、对，那个地儿特别好， 对，就是整个一个大阳光房，全是 老板是个女孩子，然后就是从一楼楼梯什么的，就好像你在热带雨林里吃饭， 对对对、 哦， 环境特别有意思，而且你这天你看月亮。它大阳光房嘛，你怎么 对对对 都没死角那种。 七九八这里边的就这样的馆子特别多， 嗯， 它有地儿啊，你能 对、 啊、 地儿大、 嗯， 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好早之前去的了、 嗯， 做的也是一个那个泰国菜， 嗯， 请的。整个后厨除了两个帮厨是咱们中国的，其他全是泰国的。 嗯， 做的哎非常非常棒，我吃的最好的咖喱鸡就是在他那儿吃的，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它也是有一个整个透明的一个大露台。现在您如果搜的话，您比如搜一下798的泰菜，我估计排名第一应该就是还是他们家。 他们家 如果开着的话，应该就还是他们家。您可以去那边，也特美。 包括在798那边，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798的北门门口，那儿不是也有那家小馆吗？但是他那个那家小馆都是自己盖的，就是把厂房 啊， 对对对， 明白了， 自己盖的。 对， 然后就跟一个所谓的四合院似的， 嗯， 然后大家都在这个啊一圈的连廊啊，包间啊、散座在那儿吃饭，然后他的中庭实际上就跟天井似的。你就可以在这儿直接看天上的月亮 啊！那还有金兆尹啊，金兆尹那个中庭多好看呀、啊！ 是， 现在去还能拍那种照片，就是红红的海棠，然后挂在那个树枝上，然后后面是月亮，还能拍到那种。 哎呀，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吃不饱 啊！我以为你说没有肉。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吧，继续推荐。 我再说一个地方，但是两家店。就是拆火车跟北平机器挨着嘛。 他们是一家店吗？ 不是， 是 一个地方两家店啊。等于是在一个院里头。 对。 但是拆火车，它有很多影视类的那个沙龙啊，活动特别好啊，特别好。但是那个饭呢，我觉得就去北平机器，你吃点那种西式简餐呀、对吧？然后这点了，那个沙龙什么的，就是也没有了啊、今天也没有，您就北平机器。对吧？我觉得挺合适。 是 这天还行。你穿那个再套个长袖应该没问题，是吧？ 我觉得上身都还好，像昨天我们就在外头吃的那个涮锅，喝的茶，就主要是腿冷。 是中午还是晚上？ 晚上。昨本来大家聊天聊挺开心的，就是太冷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散了，就真的好冷，就腿冷。我觉得饭馆应该提供那个薄毯子。跟飞机上似的， 对， 我本来大家聊天聊挺开心的，就是太冷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散了，就真的好冷，就腿冷。我觉得饭馆应该提供那个薄毯子，跟飞机上似的， 对， 这样就可以多坐一会儿，对吧？ 江西有一种凳子特别有意思，就是 它是纯白天的那种热能量吗？ 不是，它是什么呢？就是分两层，底下呢有一个跟碗似的东西，啪，如果没有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干嘛的。上面是一个凳子，正常的，我就坐在那儿。我说，哎，这踩的地儿干嘛要弄一个碗出来呢？他说，这是底下火盆儿 啊， 他弄一个炭盆儿放在底下，然后呢，弄点什么红薯啊，或者是土豆啊，就直接包一什么东西就 放在盆里， 往那盆里一弄 啊。 这个你等你这边又暖和了，底下还能帮你烤着食物，哎，特别不错。 我用过一个类似的，是在湖南的常德，然后就是那个是有一个四方的桌子，就是如果不告诉你这个桌子上为什么放两床被子，你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然后那个桌子中就是空的嘛，然后底下呢是那种电炉子，就是过去那种电炉子，一圈一圈的，他把电炉接上电，然后放在里面。然后如果在农村的话，就是烧炭盆儿，城市的话是通电，然后就把那个被子铺在那个上面，就每个人的腿你知道吗？都是围在那个被子底下，在桌子底下塞着， 好暖和。 可暖和了，吃什么都你就放心的吃吧，你绝对不会冷的。而且这个在那个我们是取影家去拍取影的时候，他住在那么好看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居然也是这样取暖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去了那个偏远一点地方，然后也是这样取暖的，只不过区别就是他家是电炉子，然后人家山区是用炭盆儿。 南方确实是他这个湿冷啊，特别难受，就是腿脚什么的很难受的。 对。 所以现在南方就是、新买的房子那种， 嗯， 就虽然没有供暖啊，但是装修的时候人家很多都弄成地暖， 对对对， 而且都是自采暖那种烧的炉子嘛。 我就觉得那个清宫戏里面看这个妃子受不受宠，就从让人看出来受宠的很早就把地笼烧热了，而且给的是什么，没有灰的什么银什么炭。 那个红罗炭 啊，对，反正最顶级的炭，那个位分不行的那个。 地笼是什么？ 啊，地暖呀。 地笼就是放 海里的，不就那炭盆？是炭盆吗？哦哦， 不是要烧烧地笼吗？那个有的那个宫里面，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宫里是没太注意过，反正戏里面是有的，就是什么皇上喜欢的话，受宠的妃子就早早就把那个地暖给烧上了，还有那个炭盆也早早的放上。 地暖是什么？ 故宫里没有啊， 没听说有地笼。 哎，那就是那个，就细说细说 反正说、 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一看就这种细说的， 是是 啊，他就当真 啊，是 当真， 就好像他说给我带包子一样，我就可相信了。 带粉丝， 我还专门在他朋友圈留言带粉丝的啊。 哎，人生如戏嘛。 好了，这事儿过了，这事儿过了啊。来， 然后我觉得还有。我再说两个 四分钟啊， 我再说两个小馆子吧，很小，在城里的一个叫也有趣的方家胡同中间那块，然后他们家也是有露台，他家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白天你可以喝咖啡，喝到天黑了饿了还可以点饭吃，有那个麻辣汉堡 简餐。 然后我喜欢他们家是因为他家那个也是在那个平房区里头嘛，屋顶上有猫，各种各样颜色的猫，什么黑猫警长呀，然后那个大橘猫啊，走来走去。 哎，是自己养的还是 流浪猫 啊？流浪猫。 而且就是你现在家里养的，像我家的那个猫，根本就不会爬树，上个炕都费劲，也没有见过老鼠，只见过米老鼠。那个屋顶上的猫爬树真的特别帅气，嗖一下就上去了。然后我还见过它抓老鼠呢。 嗯。 但是就是得待很长时间才不一定看得到。 这有点，我记得跟杨毅老师去这个斯里兰卡呀、啊。追踪那个野生动物那个行为是差不多的，但是他这个没，他这还有吃有喝，对吧？我们那个只能坐在那吉普车上干等啊。 嗯，反正我觉得现在这种胡同里的这种小馆子，如果有个露台的话，一般都有这种景儿， 对， 都能看到。 还有鸟啊什么的， 对，尤其是那个鸽子，哇！但晚 上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比如说像今天晚上，比如说去前门， 对， 也有很多，除了北京坊啊，那叫什么斜街？ 杨梅竹， 杨竹梅还是 杨梅竹 啊？杨梅竹 哦、 那边那很不错的小馆子也有啊。 对， 包括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人家专门做的书局， 不就那的吗？ 啊，顶层 啊， 专门可以吃个简单。 对对对对。 然后旁边就是三里河，就是新修的那个小水 西城，那个什么三里河，那个崇文三里河 啊 对 对，挺漂亮的， 对对对， 对吧？ 好， 真好，那一会儿是不是下直播就可以去啊，找一个地儿。 嗯，我们得找一有地笼的地儿。 发棉被也行。 最后两分钟，一人一家。 我说吧， 说 我说一个叫苏苏的，这正经是个吃越南菜的。 是是是，我第一次吃就是他们家。 是吧？哎，他们家还不错吧？ 就是前粮胡同那个。 对，就是前粮胡同。哎，他们家有露台哦。 嗯。 嗯，而且装的很精致，不是那种就是平屋顶给你平出来就算了，有栏杆，有灯，然后有冬天还有取暖的，非常精致。 那个国贸三期的苏苏是一家吗？ 是 是、 哦、 是是是。 好、 然后那我说一个，还是说那个霄云街吧。 好， 那个霄云街十五号那背面，我把这几家特点跟大家说一下。 哎呦天， 你不会这几天都去吃过吧？ 去吃过，而且近期还吃过， 真不容易。 我觉得他们家不开火。 你家怎么不开火、啊？经常天天做饭， 一天几顿饭呀、 啊？ 你比如说啊，从东边开始，九窑一瓢 啊，九窑 他们家是吃海鲜类的东西比较多的，这个什么蛤了呀，什么什么 扇贝 ，对他们家是 专门从那哪儿 对 啊弄过来大扇贝，我天哪，比手掌大多了。 对，他们家是这个特点。然后俺的烧鸟呢，就是烧鸟烤串， 小炒串 啊。然后这个日向酒厂火锅。但这都能做到外头吃啊，火锅什么相扑锅，各式各样的火锅，他们家火锅得有两页吧，就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图，日式火锅，然后这个叫酝酿这个精酿啤酒餐吧，那就是西式简餐，然后配着那个各种啤酒精酿啤酒，还有最西头这叫什么八婆功夫麻辣馆，就是串串 隔壁就是 对对 就是停车场嘛， 对对对，就是那个哎，这是吃，我但是我发现。